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3集。有人嘿嘿笑道：“ 嘿嘿，是娘的，你们瞧见他模样没有？那叫一个标致。听说呀，宫里出来的人就是水灵，没想到一个太监也生这么个天仙样。” 撒尿的人在那边高声凑话道：“ 横竖缺了二两肉，就当是个女的吧，要是能给爷爽快爽快，那真是不枉此生啊。” 正说着，视线里闪过一抹冰冷的铁光，像刀割在眼皮上，所有人悚然一惊。前方十步远的地方，槐叶纷飞，他们出宫的同伴惨叫着后退，一手拉着还没有穿好的裤子，一手捂着脸侧，他踩着槐叶吱呀作响，所有人都看见他每踩过一片叶子，就有淋漓的鲜血从他嘴上流下来，滴在那片叶子上，鲜红的刺目。而逼他后退的是一把雁翎刀，那把刀一直伸进他的嘴里，鲜血沿着嘴角流进纵襟的血槽。他一步一步后退，藏在槐叶后面的那个人终于现出身来，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夜纱的男人，单手拿着刀，斑驳阳光下眼睛黑黝黝的可怕。所有人站起来，拔出刀对着那个男人：“ 不想死的话，告诉我都主在哪儿，否则……” 男人故意声音沙哑，男人持刀的手用力一抖，雁翎刀破碎了他们同伴的口腔，整个嘴角裂开，下巴斜斜地掉下来。 像他一样 找死，是东厂的燕狗剁了他。 夏侯恋没有说话，收回雁翎刀，金色的刀光在缓慢的推移中没入刀鞘。他侧身握住刀柄，缓缓下蹲，身上的气势忽然变了，肃杀如凛冽的岩丘，刘海下隐约露出那双眼睛，闪烁着孤狼一般的狠意。兵士中的老大冷笑一声：“ 怎么，怕了吗？” 三角眼大笑道：“ 不仅是烟狗，还是一只没胆的狗，你可比你那些同僚差劲多了。 奶奶，正好老子歇息够了，再剁一只烟狗回去邀功。”“ 你伤了我家都主。” 夏侯恋盯着他冷冷道：“ 老子砍了他的手。” 三角眼把碧玺珠子塞进铠甲，得意洋洋的微笑：“ 断了吗？” 夏侯恋的眼睛黑得不像话，眼神变得越发恐怖，那眼神太吓人，三角眼打了个寒颤，他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恶鬼。可他们有四个人，而这个人只有一个人。他壮了壮胆，狞笑道：“ 那个死太监的碧玺在我手里，你觉得呢？” 夏侯恋森冷的呼吸，眼里翻涌着滔天的怒火。杀了他们，这些人全都得死。三角眼当先，所有人吼叫着扑上来，冷冽的刀光映在夏侯恋脸上，是极亮的一竖条。夏侯恋没有动，仿佛凝滞在原地，他保持着握刀的姿势，死死盯着三角眼手中的雁翎刀。三角眼终于到达夏侯恋面前，双手握着长刀斩破空气，悍然下劈。就在那一刻，夏侯恋动了，金色的刀光从刀鞘中迸溅而出，仿佛万点碎金散落空中，那是速度极快的一次拔刀，急速让他有了雷霆万钧的力量，呼啸地斩向三角眼的雁翎刀。刀与刀在空气中相撞，只听得极度刺耳的铿然一响，三角眼的刀应声而断。然而三角眼甚至来不及惊讶， 夏侯恋反手再次挥刀，刀刃切过他的脖颈，仿佛割断一根韭菜。头颅飞出去，带出泉涌一般的血花。三角眼身后的同伴下意识地停滞了步伐，他们看见无头尸体倒下时露出的光滑齐整的断颈，还有血花之后那个男人黑黝黝的双眼，凶狠犹如恶煞。夏侯恋没有放过他们，他踩着三角眼的尸体踏步而来，手中的雁翎刀在阳光下闪烁如潋滟波光。同样是雁翎刀，在他们的手中和别的刀没有什么两样，在夏侯恋的手中却仿佛猛虎的獠牙。他们和夏侯恋撞在一起，夏侯恋以刀背叩击老大的嘴，这一击夏侯恋用了12分的力道，老大的嘴巴立时开裂，两颗牙齿混着血喷出来。背后有人挥刀，夏侯恋没有回头，而是将雁翎刀从肘后伸出，以一个诡异的弧度刺破那个人的手臂，再一挑，筋脉被挑断，那个人捂着手哀嚎着跪地。最后一个人选择了逃跑，夏侯恋抽出腰间的三箭手弩，蓦然发射，三支箭正中那人背心，那人立时倒地不起。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，三个人死了，两个人废了，鲜血蔓延着，浸染了枯黄的槐叶，有一种触目惊心的美。朱顺子缩着脑袋从树后面走出来，畏惧地望着夏侯恋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平日里大大咧咧一团和气的夏侯恋，杀起人来这么狠辣。他还记得上回他碰见在集市买菜的夏侯恋，这家伙大概不怎么会砍价，在肉摊边上磨蹭了半天，最后泄气地掏钱。他以为夏侯恋和他一样是个混饭吃的二溜子，蔫头耷脑的在京城瞎混，可是现在这个二溜子面无表情的杀人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夏侯恋踩上老大的胸膛用力一压，老大无法呼吸，惨叫着挣扎。 你在哪儿遇见的督主？ 老大忙道。 林子里，往里走500步。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杀督主？ 是万大人，我们统领。统领说欲督场杀，欲审绝杀。 老大不停地哀嚎，可他哀嚎也没法大声，他的嘴裂了，每说一个字都钻心的疼痛。 不关我的事，放了我，求你了。 姓万的为什么要杀督主？ 夏侯恋继续问。老大哭道： 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兵，上头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 夏侯恋用刀抵着老大的胸口。 没骗我。 老大把头摇成了波浪鼓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 很好。 老大以为夏侯恋放过他了，刚松了一口气，刀尖没入胸膛，心脏的血漫出来，像在胸襟上开了一朵妖艳的花。他脸上的表情霎时间凝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